飞上了夏天，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沙子踩着潮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

已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， 在我眼前，美丽那张脸，笑得多么甜。今年的今天，我和你双手相牵，吻着心中永远是最美，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。不管未来有多少考验，给我力量勇敢面对。许多事也许并不很完美，彼此一句贴心安慰，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就算再苦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

把所有的伤痕都已褪去，怎么会遇见你？正当我渴望一点久违的甜蜜，不愿再想起那段伤心的过去，从来没有人能够为我结束爱情，不愿再哭泣，只想紧紧地拥抱，拥抱这一段曾经美丽的奇迹。爱得太狂，爱得太狂，清晨欢呼吸，夜晚无法熄灭的梦。爱得太狂，爱得太狂，不敢进入你波涛一般汹涌的心。爱得太狂， 是谁？你是那偷心的贼，偷的真爱转身就离开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。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人家能有真心和一头的 拔不出为深爱的腿， 爱过的人教会谁不为是与非， 只见你在夜夜宿醉， 出卖的表情冷静最昂贵， 惊涛的感情无价可贵， 不会也不会，究竟你是谁？ 你是那偷心的贼，偷的真爱转身就离开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。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人家没有真心和一头的来。 没有真心可以得的来， 你是那偷心的贼，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。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， 你才 没有真心可以得的来。 结局，我的就是失去了你，看着你渐渐走远的背影，就好像今生已注定。但是我好想告诉你，想告诉你，你就是我最美的遭遇，我想我不会忘记你，就算你留我在夜里，就算雨下个不停，在大雨的夜里，多希望美丽的梦永远不会醒。虽然明知无法让你回心转意，故事总要继续下去。就算雨下个不停，在大雨的夜里，还希望美有谁能让时间可以回心转意，故事还能继续下去，就算雨永远不会停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